且限制活动范围，将护工纳入陪护管理，倡导患者就近就医，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远程医疗、互联网医疗等方式，加强对基层和外省市医疗机构的指导支持，方便患者在当地就诊诊疗，减少非必要的跨区域就医。六是严格实施核酸检测筛查措施，对重点科室的工作人员做到应检尽检，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其他科室人员每两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对接诊过中高风险地区患者或者存在类似风险的工作人员，自接诊或接触之日起14天内每3天一次核酸检测。各核酸检测机构要严格落实检测技术有关要求，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七是严格急危重症患者救治保障措施，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急危重症特殊患者的救治工作，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好医疗服务，坚持分类处置，重症优先，绿色通道个性安排，缓冲隔离，加强防护等措施，适应患者诊疗需求，同时加强疫情防控的信息安全，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上述措施既对医院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也给患者就医带来了一些不便，但面临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必须以最严的标准、最快的行动，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守住医疗机构院感防控的防线，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首都安全。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好，谢谢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一级巡视员新发言人高小俊的介绍。下面有请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发布北京市文旅行业疫情防控的有管理措施。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为确保首都文化和旅游行业疫情防控万无一失，首都文化和旅游行业需严格执行以下管理措施。一是严格限量管理，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推进预约常态化，公园、景区、名胜古迹、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民俗户以及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上网服务场所、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等，要严格限量管理，强化分时预约，推行无接触购票，实现错峰服务。公园、景区、名胜古迹按日最大承载量的60%限流开放，同时合理控制外府来京人员的预约量。二是严格涉疫风险人员管理，对所有进入公园、景区、名胜古迹、酒店、乡村民宿、乡村旅游民俗户以及演出场所、娱乐场所、上网服务场所、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等文化和旅游场所人员全部进行健康宝扫码登记、逐人查验、通信行程卡进行体温检测。文化和旅游场所严禁接待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以及14天内有出现疫情所在市和入境未满21天等 涉疫风险人员，劝阻不配合体温检测或体温异常者进入。三是严格安全距离管理，文化和旅游场所、购票窗口、进入刷卡、验证验票、安检入内等处，应设置服务对象一米线，拉开服务对象间距，适当增加入口通道，快速疏导人员进入，保持场内人员的安全距离，严防文化和旅游场所人员扎堆聚集。四是严格规范佩戴口罩管理，文化和旅游场所要及时提醒劝诫所有进入人员需全程规范佩戴口罩。五是严格全员定期核酸检测，全程疫苗接种管理，文化和旅游场所全体从业人员，这里边还包含文化旅游场所演职人员以及为文化旅游场所提供服务的各类小时工、临时工以及对外出租经营区域所有服务人员等各类人员，均需严格落实定期核酸检测的要求，以及应接尽接全员全程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六是严格报告转运管理，发现文化和旅游场所服务对象或员工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的，应及时在文化和旅游场所临时隔离观察室进行隔离，并立即向街道乡镇以及行业部门有关防控组报告。由疾控部门将有发热等疑似症状的服务对象和员工迅速转运送至指定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进行诊疗。七是严格进出京团队旅游管理，坚持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引导倡导市民群众最大限度减少出京活动，近期不出京旅游，落实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距离、打疫苗、不扎堆、不聚集等常态化防控措施，做好个人自我防护。本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开展在京人员赴已发生疫情地区所在市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本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接待出现疫情地区所在市有这方面旅居史以及入境未满21天的涉疫风险人员，也不得为上述人员呢提供来京机票加酒店业务服务。本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如组织有因疫情风险等级变化而导致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史的出京旅游团队纳入当地管控的，在解除管控后需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返京，未纳入管控的要在当地进行14天健康监测后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方可返京。本市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如组织或接待有因疫情风险等级变化而导致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旅居史的进京 旅游团队，应按本市疫情防控政策纳入管理，立即向社区报告，落实核酸检测、健康观察等管控措施，确保不漏一人。旅行社应配合妥善做好后续处理工作，加强旅行社电子行程单备案精准化、精细化管理，对已纳入本市电子行程单备案管理的出经由、再经由团队旅游，强化电子行程单备案系统中疫情防控相关的管理措施和内容。八是严格营业性演出管理，暂缓新审批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已获得批准的但尚未举办的演出活动延期举办，继续暂缓审批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活动。但是呢，相关的涉外涉港澳台演职人员已经在京的除外，暂缓新审批演职人员从外府进京举办的营业性演出活动。这里边有个例外呢，就是演职人员已在京的除外。外府进京举办营业性演出活动已获批准但尚未举办的演出活动延期举办。这里的例外呢，就是演职人员已经，就是外府演职人员已经在京的除外。九是严格疫情防控责任制管理，文化和旅游场所要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文化和旅游场所分业态疫情防控指引等常态化防控政策，落实好测温、扫码、验卡，也就是验、查验通信行程卡，全程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员工核酸检测与健康监测，员工全员全程疫苗接种，环境通风消杀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切实做到执行防控政策无例外、无特殊、无变通，一旦发现情况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做好防控应急处置，坚决堵住与文化和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种防疫漏洞风险，严防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活动传播扩散。以上呢是我的发布内容，谢谢大家。 好，谢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的发布。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朋友，请媒体朋友提问。提问前呢，请先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好，东区第四排左数第二位记者。 你好，北京日报社记者提问。这个问题想提问那个市公安局的董主任。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规定，中高风险地区进返京人员要及时向所在社区村、单位和酒店报备，市民群众要严格遵守各项防疫要求。请问，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谢谢。 感谢日报的记者的提问啊，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8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依法严厉打击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明确了对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发布的有关进出境、进出京等疫情防控的决定、命令，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医疗和防疫工作秩序 等八类违法犯罪，将依法严厉打击处理。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来自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新冠肺炎感染者、疑似感染者以及被确定为密接者或次密接者，进返京要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单位或酒店报备，配合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各项防控措施。对不报、瞒报、谎报病情、旅居史、接触史、行踪轨迹等涉疫信息，不配合跟踪随访、检疫排查、隔离观察、流行病学调查、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安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等规定予以治安处罚。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115条、330条等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卫生防疫机构、社区、村等人员依法履行疫情防控措施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等规定，予以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7条等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编造涉疫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涉疫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传播，扰乱社会秩序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等规定，予以治安处罚。情节严重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等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疫情防控以来，北京警方始终对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零容忍。在此呢，再通报两起近日查处的典型案件。8月2日，个别微信群中流传西城区某地区有疑似或确诊病例的涉疫虚假信息，经调查核实，该信息系赵某明，男，60岁，陈某宇，男，29岁，编造。转发扩散后，引发部分群众恐慌。目前，上述二人已被西城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8月4日，海淀区某商场内一门店员工方某，男，31岁，上班时与商场保安员因验码登记问题发生纠纷，方某辱骂踢踹保安员，并持壁纸刀将其划伤，严重扰乱商场疫情防控秩序。目前方某已被海淀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疫情防控人人有责，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希望广大市民群众认真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防控工作，主动关注宣传官方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的疫情防控秩序。对于违反疫情防控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处理。谢谢。 好，谢谢。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各位工作人员，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实况，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碳中和，找晶科，晶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就长大，在帝王照相的花园里听心跳声，玫瑰青春每条青藤都充满隐痕，是一座双生长的年轮、 oh、在八百年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却看向前方、 oh、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正生长、 oh、看眼光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终究现在生长、oh、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也是因为疫情发布会啊、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发布会的原因，所以我们的直播开始时间呢每天都不太确定、 是 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大家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及时做好防疫哈。 没错，虽然我们的节目稍微推迟了一会儿开始哈，但我们已经今天早早的就把互动话题给大家在直播间当中设置了、大家不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就可以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哎，到底是什么哈、前天下午呢，61岁的陈红骑着自行车从居住地公主坟赶到了白石桥附近的国兴家园小区。人家61岁哈，参过军，当过护士，所以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 这个有因果关系吗？ 大概是因为你像当过兵，他应该是充满朝气，对吧？ 身强体健。 哎，另外人家当过护士，兴许会保养，是不是？ 要这么一说的话，就说得通了， 是吧？反正就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哎，你看起来， 认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悠着点说。 那你看我像多大岁数的？ 反正你看起来确实是不像40多的 啊，像多少的？ 60多的。 这就是属于诚心啊。 没有没有、但是我要说啊，李凯老师休假回来之后的确是气色好了不少， 是吗？ 然后呢这个头发也比原来渐黑了哈， 嗨， 没少吃芝麻糊吧。 芝麻糊是什么东西？ 就是芝麻糊 啊， 但是它的标准读音是芝麻糊 啊。真的是这么读是吧？ 啊，真是这么读、 啊、 就跟怼谁，其实它的那个怼、它应该读对嘛。 啊，反正就是字音一旦正确了是吧，就读着特别顺，就当这么说吧， 有点听不懂。 嗨，这个刚才说到的陈红，61岁陈红作为志愿者来参加国兴家园小区为期21天的封闭期间的志愿服务。啊，咱们也知道北京一些小区呢因为疫情原因哈，这个有些封闭了。那么国兴家园北门外，快递员来来往往，放下一包包蔬菜、水果、饮料这些生活用品，他们还特意用那个黑色的笔，把那个收货地址上面的门牌号 放大了写在包装袋上。 哎呀，真贴心、啊！ 省拿混了是吧、嗯？方便物业人员配送。那么物业工作人员呢，也是负责消杀，有的推着小车把消杀之后的物品往楼里边送， 嗯， 拿那个喷壶把消毒液啊、酒精啊喷一下。 是。 那么本市新增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之后，从8月2号下午早上5点半开始，位于海淀区甘家口街道的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开始实行封控，共涉及13000多人。 嗯， 此前因为有了1年多这个抗疫经验了，所以封控相关工作特别迅速、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 哎， 那么针对封控区域居民普遍关注的，像什么核酸检测安排呀、 嗯， 像家里边有一些老人有慢性病啊，慢性病的药品购买呀、 哎， 生活日用品的采购啊，隔离期间就医、宠物安置，哎呀，生活垃圾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海淀区统筹制定了12条的保障措施，通过微信公众号广泛宣传，同时呢，也是安排医务人员、各级干部、民警、安保人员近500多人全程参与社区管控、核酸检测、环境消杀、居民服务这些工作， 所以涉及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哈。 您想20多天就在家里边待着嘛、 嗯， 所以这个隔离起来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家10000多位居民啊， 嗯、 每一家可能都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急事儿、难事儿、 哎，对， 都需要解决嘛。 而且不光急事儿、难事儿，生活当中一些琐碎的事情也确实比较麻烦。 嗯、是的， 比如说美哲说：“哎呀，我要换一色号的口红。” 那就算了吧，这都什么时候了、 啊， 在家涂口红给谁看呢？ 啊，那倒。那这么说，哎呀， 口红那么贵、 哦， 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反正就算了，在家也就甭洗脸了， 哎、 甭化妆了。 但你要说啊，有一些女性朋友真的是特别追求生活当中的仪式感、 嗯、 就比如说人家周末在家做一家务、 嗯、 都要提前化个妆， 做家务还化妆， 真的有这样的？ 不是做完家务化妆吗？ 做完家务化妆干嘛呢？ 做完家务洗澡，然后再重新化一遍嘛。 然后呢？ 然后就 再干点家务，出一身汗，再洗一澡是吗？ 反而是这样啊，这个生活当中的需求细节还是比较多的。 嗯， 像陈红是周边街道前来支援的志愿者，主要任务呢是给名单上的人打电话。哎，有好多的住户，像有一位刘阿姨就问人家：“刘阿姨，您中午休息了吗？”“哦，睡了一会儿，那挺好的。晚上打算吃点什么呀？”陈红说给他们打电话，一个是确认他们别有意外，问问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嗯、 二呢就跟他们聊聊天说说话，缓解一下紧张焦虑的一些情绪，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封控期。 是、 哎、所以其实有这么多志愿者，那句话怎么说，叫虽然小区被隔离了， 嗯， 但爱没被隔离。 哎，是的，有这么多的志愿者，尤其人家60多岁了，还参加到志愿服务当中， 嗯、 真的是特别好、啊。 哎， 嗯，我觉得虽然有一些朋友，因为这次的疫情，生活当中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 但是也能让大家在街道啊志愿者的帮助下，安心在家里面隔离。 没错， 嗯， 今天哎，今天你看人家61岁哈、啊，人家当过。军啊，参过军， 当 过 护， 显得就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 哎、是，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就来聊个轻松的话题：如何看起来显年轻？ 我看起来怎么样啊，李克老师？ 您幼儿园大班的吧？ 那倒没那么夸张吧？ 啊、是吧？1米7上大班了，应该。 我留了多少级啊？算一算。 哎呀，所以就是看起来，我也不知道您确切岁数。 但是啊， 你是不是隐瞒了很多？ 不不不，是这样的，就前两天呢，我跟李凯老师吃晚饭的时候、 嗯、 偶遇了另外一位同事、 嗯、 然后那个同事呢可能之前没太跟我打过交道、 嗯、 但是说哎，您是实习生吧？然后我听到这个话之后，其实我心里有点窃喜。 为什么呢？ 实习生 啊、 来台里， 对啊， 基本上都是大3大4，对不对？ 老年大学吗？ 怎么回事儿、 啊？ 怎么就会打岔呢？一般都是21、22，是不是、 哦？ 一看就像那种出水芙蓉啊、 嗯， 还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 哦、 看起来朝气蓬勃，热情洋溢。 是， 我就当是对我的夸奖。 哎，对你背对着他，他可能背面也没看清脸是谁。 那您说说您呢？ 啊、他看清我了。 啊、那肯定是认识你、 啊、对，他跟我也比较熟、 嗯、 所以他不会对我的岁数产生任何问题。 当然人家说我是实习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李凯老师特别喜欢一些漂亮的实习生。 真的吗？ 我不知道，瞎说的。 这 好好好好， 今天 不无人清白、 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看起来显年轻哈、 嗯、 不光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精气神，对吧、 嗯、 出门 啊，然后呢， 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的， 精精神神的， 哎，没错。然后显年轻一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吧？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聊您看起来怎么看起来能够显年轻啊？有什么绝招都可以和我们互动。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记者呢最近是从市交管局了解到，咱北京市217个路口的电子警察是升级了， 哦， 也即将开始记录机动车遇到行人通行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的这种违法行为。凡是被拍摄到的车辆，司机都将被处以罚款200元，近3分处罚。我记得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说过一件事情， 说了，对，就是那种不礼让斑马线的人， 就看见有行人，我还一个油门加速冲过去， 哎， 特别的危险哈。 嗯， 现在终于通过这种处罚的措施，对这样的行为会有一个更好的监管。那么交管部门也表示呢，人行横道线既是引导行人有序通过道路的一个安全线，是保护行人降低事故风险的生命线，同时啊，也是体现一个城市交通参与者良好形象的文明线。 没错， 真的是希望咱每一位驾驶人，每一位司机朋友都可以自觉地礼让斑马线，用守法保障安全，用礼貌让这个文明来传递起来哈，共建共享文明首都的和谐交通。其实之前啊，很多那个斑马线前面它是没有红绿灯的。 对，有些斑马线它因为人流量不是特别大，有没有路口，它其实就是没有红绿灯。 但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啊，机动车应当遇到这种斑马线的时候自动减速，要是遇到行人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也应该停车让行。但是就像咱前两天说的，记者探访了很多北京的路口，发现很多司机师傅都没有这种减速让行的意识。 你瞧瞧， 像这种礼让行人呢，那更是少数，是吧？那你作为行人就只能在滚滚的车流当中提心吊胆，在这个车流当中穿行。 举个例子，比如， 举个例子，比如说丰台区家园二里南门外啊，有一处10多米宽的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四个方向都有斑马线，但是却没有信号灯，那行人就只能瞅准这个车少的时机，见缝插针，快速通过马路。包括之前咱也说的，那有一些行人只能抱团过马路，然后凑个10个8个，咱赶紧过去。但是你说对于腿脚不太灵便的老年人，那可能在马路一侧等个2-3分钟，远远看着没车了，才敢迈步子呢。一位老人也是特别无奈啊，说我们本来就都这个走的就慢，有的时候呢你看着前面没车 啊， 等你真走到中间啊，那个车就开到面前了。另外一位老人呢也是连连叹气啊，说我就住在这旁边的小区，平常过马路就是去超市买点菜，但是这条路呢一直都没有红绿灯，这个机动车也很少让我们，都是我们停下来等这个车过去，再过马路。 所以啊，其实说实话，这次呢交管部门也是从电子警察，就是摄像头，来进行一些促进大家养成这样的习惯哈。刚才不是说了吗，司机只要不礼让行人哈，200块钱罚款，3分的处罚。 我觉得这个经济处罚还是次要的， 哎， 主要是培养大家更好的有一种礼让行人的这种意识。 对，就是其实在路上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当中，行人是弱者哈，我们在这儿的时候您那车千万记住了，您别着急抢， 哎， 后边那车看到前方车辆礼让行人了，咱也别后边滴滴滴按人家催人家，特别没礼貌。 但是作为行人呢，咱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是吧？也是俗话说得好，宁等3分，咱也不抢一秒。 尤其你说 人身安全最重要吗？ 尤其是有些行人，包括一些自行车哈，就是比如前面红灯，一看红灯，行，我不过，我往前蹭蹭，正好站在那个右转车道边上。 哦， 这个确实 理解， 对吧？这就是右转司机特别讨厌的一件事情， 也是特别苦恼的一件事， 对吧？ 你说我是过是不过呀，过不去呀。 您倒是等了红灯了，但是您等这个位置确实是影响了别人的这个出行。 既然决定等红灯，咱就老老实实的完全遵守交通规则。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觉得怎么做能够显年轻？我觉得红果一语道破了为什么美哲显年轻的原因。 什么呀？红果姐说什么了？ 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乐乐呵呵的人最显年轻。 我们这叫 哎呀，心宽体盘也不太也不太正确哈，就是也可以心宽但体不盘。 嗯， 但我今年啊做了大成小事之后， 啊， 我明显什么那个刚才人家怎么说来着？ 大大咧咧，没心没肺，乐乐呵呵，你是哪个？ 反正乐乐呵呵是没了， 没心没肺还有。 心和肺还好好的在呢， 是吧？ 您作为健康北京的主持人，这心肺功能有多重要？你这不是要比我理解的更深刻 啊？这个心肺功能再重要，也不如您这个生活当中这样的特别好啊， 就是没有烦恼嘛。 哎，对， 笑一笑，十年少， 是是是， 总是有点道理的哈。 对，你只能笑两回哈。 人家那个花色鲤鱼， 嗯， 其实也说了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他说啊，你只要自己不着急，不发愁，天天高高兴兴的。再坚持锻炼， 嗯， 我觉得长期坚持下去可能就比实际的岁数没准能小上两岁， 是吧？ 嗯， 当然了，这个对于笑这问题有些人也有不同的一些意见。 什么呀？ 比如说云说不能大笑，脸上笑多了就出皱纹。 哎呦 啊，笑多了说脸上有皱纹。 我想起来一事儿， 啊，嗯， 就说国外有一女子啊，她就是怕自己嘴边有皱纹， 嗯， 她就坚持几十年不笑。虽然说他确实那个脸上皱纹少一些， 嗯， 但是看上去呢就没那么喜庆了， 就是凶巴巴的， 有点凶巴巴的，反正看个人选择吧。我觉得只要自己开心，只要能和朋友们开心的交流， 嗯， 笑一笑还是挺好的。 云说要想笑的时候抿嘴笑， 抿嘴笑， 微笑，笑不露齿。 但我妈特讨厌我抿嘴笑。 为什么呀？ 她觉得我抿嘴笑特丑。 你笑一个我看看。 所以我都是咧嘴。 后槽牙都看见了，你这个。 我这不是开心吗？和朋友们交流， 啊， 不行啊。 是是，行行行。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认为怎么着能够显年轻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弗莱格子说，显年轻首先长相得显年轻， 嗯，怎么算显年轻的长相？ 有些人天生就是娃娃脸 啊，娃娃脸， 对吧？他就可能显年轻一些， 或者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长睫毛。你看那个婴儿的眼睛啊， 嗯， 在整个脸上的比例占比就特别大。 但人家没鱼尾纹， 那倒是嘛。婴儿要是再长鱼尾纹，那得长得太着急点。 有些人的眼睛也大，但他有鱼尾纹。 谁呀？ 我这不 谁呀？您说呀。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得罪人， 啊， 是吧？ 对呀， 啊。反正您旁边这位是没有， 是吧？ 您甭操心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人家第二长相是首先排第一， 嗯， 其次是穿搭， 嗯， 哎，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你配衣服颜色呀，怎么样能显得更年轻一些？ 比如说来点亮色， 嗯。 糖果色， 哎， 马卡龙色， 这都不太懂，什么颜色叫马卡龙？ 就五颜六色的吧，但马卡龙色可能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哦， 就是它显得很青春、很温暖， 哦， 但并不会特别扎眼。 哦，一圈红，一圈绿，一圈紫，一圈蓝。 像您这种哈， 嗯， 这个。也不能少年老成，这确实有点就是特别稳重的 啊。 您就可以选择一些莫兰迪色。 莫兰迪是什么色？ 饱和度比较低一些， 嗯， 看上去稍微呢有一些复古怀旧的。 反正我就当你夸我了，我也听不懂。 因为您平常天天红配绿， 谁告诉我红配绿的？ 哎，真的，就李凯老师衣服吧，什么亮红、亮蓝、亮绿，还挺多的，是不是？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时尚心得吗？ 没什么时尚心得。 你脸红什么呀？没想到给说出来了， 哎， 是吧？ 能刷点绿漆就刷点绿漆呗， 行吧。 啊，人家还弗莱格子还第三点，第一个是长相年轻， 嗯， 第二是穿搭，第三点年轻的体态。 嗯， 就是有些人走路啊， 嗯， 就是属于那种老态龙钟的样子， 因为驼个背，含个胸。 哎，另外他可能就是稍微的慢慢悠悠的那种感觉， 低着头走路。 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身姿也很重要， 要挺拔一些，看上去比较的精神。 哎，是，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显年轻哈，有什么样的心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我们的公众号呢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还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嗯， 另外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稍后见。 稍后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 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笑口常开的美哲。 开口笑， 开口笑，那是个吃的吧？ 啊， 是，开口笑，对对对，它有一个学名来着，叫什么来着？你一说把我说懵了，开心果 啊，是吧？ 是吧？ 我也不知道， 还是说所有裂口的水果都可以叫开口笑啊？ 哎呀，要说这自己给自己安个标签吧，还不知道是什么。 那谁能料想到你这后面还有一手 啊？然后 这就是螳螂捕蝉嘛？ 没没没没有。 哎，我也不是螳螂啊，是吧？ 谁到底是螳螂？ 来说正事儿吧。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如何看起来显年轻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听人劝还说呢，哎呦呵，小美可不是没心没肺啊。 那可不是吗？ 一直惦记人家糖油饼呢，就是不好意思说。 我是真的不好意思说。 哎，倒不是一根，这个不是没心没肺，当然一直惦记一件糖油饼，那就是有点一根筋，你知道吗？ 我那叫执着， 就是一根筋嘛。 我那叫督促你守信 啊，是吗？ 你说人生在世，是不是这个信字最重要啊？ 你当心哈，信字最重要啊，你不带改的哈。 这个姑且最重要吧，这一时段最重要，行不行？ 行吧。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哈，像这个一串字母是个兔子头像，这个怎么念人家名字我都不会念。人说穿时尚的衣服，戴时尚的表，吃时尚的饭，做充满活力的工作，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看来这是一位特别追逐潮流的朋友，是吧？ 时尚， 喜欢新鲜的事物。 对，时尚其实也是一个特别时尚的词儿。 哎呦，时尚 fashion 嘛。 啊，每个年代的时尚感不一样 啊， 而且未必真的贵的东西就时尚。 那倒是， 对吧？ 人家也说有一些东西是经典永流传的， 哎， 比如那个齁大个的钻戒，广告语不就是这个吗？ 啊，是吗？ 不是吗？一看就没有买过。 然后于人老宋说了一个特别扎心的事，当然我觉得前半截虽然扎心，后半截还是挺开心的啊。说我18岁的时候，人家问我有25了吧， 少年老成。 哎，等到48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香山，人家问我你有35了吧， 青春永驻 啊。所以就 我这个点评不错吧？ 特别棒，要不然嘴甜呢，是吧？就是 我是说实话， 年轻 我不像你。 我说的也都是大实话。 你这是，哎，你倒是信字最重要，但你那个信是信口开河的信。 信口开河的信和信誉的信有什么区别？ 嗯，是一个字儿 啊，但是解释不一样，是吧？ 但解释不一样。 就是于人老宋属于那种长得虽然早年间略微显得有点小小着急。 你怎么知道人着急了？ 这不是18岁显25吗？ 没准人家自谦呢。 然后等到那段时间之后，一直都是这么青春永驻。 嗯，说到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就是我在花季的时候啊，18岁花季的时候， 30年前， 我有一次去公园玩， 嗯， 被一个小朋友叫了阿姨， 哎，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叫阿姨， 是吧？ 为什么会有这样惨痛的经历呢？是因为那时候刚刚高考完， 啊， 你想高考完，哦，你上高中的时候学习特别紧张， 嗯， 根本就没有时间打扮自己， 嗯， 但是我们这种小姑娘平常也爱看个时尚杂志什么的， 嗯， 就会看各种外国的模特， 嗯， 有人家染一个头发烫个头然后打个耳洞，觉得特别年轻时尚， 嗯， 然后高考完了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我说高考完了能不能给我点钱，我要去烫个头， 火， 然后我就高高兴兴的去理发店烫了一头。 不是真给钱呐？ 给钱呢，我考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奖励一下呢？ 不是考得好倒是可以理解，这个想法去烫个头，刚高三毕业就要烫个头， 那就是准大学生了嘛， 啊， 是不是穿衣自由打扮自由了， 行行行， 嗯，重点就是吧， 人家叫你阿姨了。 烫完头之后跟同学一去公园，人家小朋友就说，阿姨你挡我道了。 不光老还不知道怎么走， 哎呦，我当时一瞬间没反应过来人叫我， 嗯， 后来发现圆溜溜的大眼睛盯着我，我说好吧， 嗯， 哎， 你烫了一个什么样的头发型，我们特好奇， 嗯，就是卷儿嘛，其实我那是大波浪还不是那种小卷儿。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吧，哎，有点太实诚了， 行吧，我们对于您的发型也不过多评价了， 反正现在我也返老还童了， 返老还童 不是青春永驻了吗？ 行行行，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看起来显年轻啊， 哎， 有什么样的外在的内在的，还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说内心的修养也很重要， 是， 对吧？有的时候内心的安静，内心常读一些书提升自己也会显得很年轻，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内心提升需要一定的定力的， 哦， 董先生说8月2号凌晨1点多他开车回家，他说我当时啊开着车从西往东走，走到这个辅食路上，离西四环还有差不多2公里的时候，突然听到车下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哟， 伴随着这个巨响，董先生同时察觉到左侧车身沉了一下，赶紧紧接着车辆有些失控啊， 哎呀， 他就赶紧抓紧方向盘， 嗯， 作为一位老司机，你觉得这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压着点东西， 压着点东西，反正董先生说， 嗯， 就试探着用右脚对刹车进行点刹处理， 嗯， 我觉得这算人家真是经验丰富，一旦发生那种， 嗯， 觉得身子歪了，就是车的身子歪了，千万别一脚刹车踩死， 这属于人家还是保持了沉着冷静， 哎，惊魂未定的董先生说，当时我的车速大概也就是每小时70公里，点刹将近了50米之后车才停了下来， 那赶紧下车看看吧， 看看发现车胎爆了， 哎呀， 车轮毂也受伤了，肯定是压什么东西了， 嗯， 自认倒霉的董先生说，得赶紧把车挪到最外侧车道，别给人挡路，是不是， 嗯， 要不然又有人说，哎呀阿姨你快点让开，对吧，发卷也差不太多，反正就把车辆准备开始换这个备胎。 嗯， 哎，你换过备胎吗？ 没换过备胎， 啊， 我呀，人生当中也没备胎， 哦， 不像李凯老师是吧？ 不是，我那车也没备胎， 也没备胎啊。 对啊， 你年轻的时候备胎多吗？ 我这个车的备胎，它确实是跟车的性能， 哦， 啊有很大的关系， 是 吧？ 我还以为是一般来说啊，都是年轻的时候备胎多。后，这个上点岁数就能只能给人当备胎， 你说什么呢，这是乱七八糟 听不懂是吧？ 对啊， 听不懂就对了，继续说事儿吧， 啊，反正总之是这个更换备胎是个体力活，就在董先生累得满头大汗之际，他听到了从后边传来的砰砰的巨响， 哎呦呦呦， 凌晨1点多钟啊， 嗯， 又听到巨响，董先生说，我回头一看，得又有车中招了，而且还不止一辆，这时候董先生发现就在他更换备胎的时候，又有3辆车陆续爆胎，在他车前边不远的地方还有辆打着，不是一辆，2辆打着双闪的车在最外侧车道， 嗯， 上前一扫听，怎么回事，您车胎也扎了，原来啊也都是汽车备胎之后正准备，不是什么备胎，爆胎之后正准备换备胎的 脑袋里光想备胎了哈， 我一直在琢磨你刚才说那些话啊， 在回忆呢， 这都是经验之谈吧，这个 不能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辆车发生连续的爆胎，董先生仔细观察了一下道路，这才发现最内侧车道上有几块拳头大小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 给我仔细看啊，就跟那石头似的，上面还嵌着锋利的铁片，颜色和路面也差不太多，不仔细瞅根本就瞧不懂，董先生猜测很有可能是这些不起眼的石头让这么多车连续爆胎， 嗯， 其实呢按说民法典有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伤的损害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公路道路管理人不能证明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律师有一位律师叫许浩也认为，如果道路管理方没有及时设立警告标志，没有及时清理，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 哎，所以到最后也不知道那个所谓的石块到底是什么东西。 反正责任不责任，咱先单说这听起来特别吓人。 是呀， 因为您想啊，这开的时速70，然后点刹了，您想有些人经验丰富，老司机人知道点刹，万一有一个年轻司机对这方面不了解，一脚刹车踩死，那要翻了车也是有可能的。 万一再撞上别的车辆，这不就成连环事故了？ 是，所以。所以这些事情，第一个以撒这件事情我们原来说过啊，希望一些大车的管理方大车司机呢也仔细查自己刹车，就不是踩刹车那刹车，就是你那个车里边那些货物绑的结实不结实， 是 对吧。另外呢也是说，一旦发现这些以撒呢，道路的这些清扫部门也及时做好这些工作。 嗯，像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特别大的货车，人家就是拉那些货物都会做好上盖，那有的时候上盖不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作为私家车司机啊，就是大家会发现有的车型它是没有备胎的，因为人家本来的轮胎呢就是防爆胎，就哪怕它瘪了你也能凑合着开到 4S 店或者维修点儿。 你们家车是防爆胎吗？ 我们家车应该是防爆胎，因为我们没有见，因为没有备胎，那肯定就是防爆胎。但是有的车它真的是有备胎的，是不是作为有备胎的那个车呀，它也得经常检查一下备胎， 好使不好使， 足不足啊，那个胎好不好呀，有没有老化呀什么的。 你得备个千斤顶， 是吧？ 啊。你会摇 吗？我没有摇过， 是吧？ 但是换胎确实得用千斤顶， 那肯定的呀。然后包括怎么换，是吧？然后那个备胎上边有没有圆圈？是吧？ 对，这就比较专业了哈。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呗。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怎么看起来显年轻？当然了，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大家都特别朝气蓬勃， 是吧？ 因为我发现大家对这个话题都特别有见地。 北极光说：“美哲挖坑的功夫大涨 啊！”谢谢您哈。 现在这孩子，我跟您说吧， 你太 一肚子坏水儿。 哎，我看看李凯老师今天肚子小没小 啊？ 好像比前两天是好点， 是吧？是吧？ 这坏水这两天撒差不多了， 没有，等着啊！ 我真的现在呢，欢迎大家啊，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一个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咱《大城小事》的听友群了啊！会弹出来一个二维码， 是吧？ 我会择机呢把大家加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 哎， 据说啊，昨天呢下午。我正那个忙于别的工作的时候，李凯老师上节目还在挤兑我呢。 没有啊， 您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现在有很多的眼线， 嗨， 都是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 就说你， 您说我在家睡觉呢。 对的，说你睡觉，你不是早上起来上一节目，晚上还要上一节目啊，特别辛苦。 行行行，我就是给您提个醒， 上岁数觉多。 不是，别以为我不上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们说了什么。 行行行啊， 来看看其他朋友，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如何？ 海一素说了，对于我们60多岁的人来说啊，遇事儿不真生气，看淡点儿，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身心健康，得体穿着和时代保持同步，还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注重修养，笑口常开，多和年轻人互动交流学习，个人感觉自然就会显年轻了。 没错，心态得好哈。京东牛哥也说，多读书就显年轻， 多读书多看报啊，和时代接轨，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是，您这个岁数真的是这么年轻吗？ 谁呀？我呀。 现在看报纸的人可少了。 你要说到看报纸，我还真有点心得。 你说说看。 就是我呀，从小小学放学吧，回家之后洗完手第一件事儿就是找我妈要当天的燕赵晚报和燕赵都市报。 啊，就你们家。 是我石家庄发行量最大的两个报纸。我要把那两个报纸全看完了之后我才上桌吃午饭。就是从小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 哎呀。 包括我那个时候还买16开的大本子，把我觉得好看的报纸上的什么风景插图啊，或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笑话啊，什么小新闻呢，我都给它贴起来，贴好几个本儿， 妥妥一70后。我们70后都是这么干的。 我这叫有情怀不行啊。你看你对我们90后有点偏见。 我们现在孩子们都不看报纸，现在报纸也少了哈，除了公园里边可能还会有些看报亭，大量的都是比如电子报，手机上面的，像我们有时候工作需求 啊，也看一些电子报， 是，嗯，给大家找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新闻哈。 哎，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也跟我们来聊聊如何显年轻哈。 嗯， 然后呢，这个张伯荣也说，我认为心情好，身体健康，整个人看上去就给别人年轻的感觉，特好。 哎，是，我觉得心态第一是最重，心态好是最重要的， 是吧？ 秀才也说了，说我觉得心态好的话就会年轻，遇事儿啊，千万别钻牛角尖儿， 嗯， 要往开了想，就往好的地方想。 嗯， 包括穿戴方面，秀才觉得只要干净就可以了， 是吧？ 干干净净的， 哎， 也不一定就非得是浑身名牌。 没错， 嗯，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必须要动起来，还要和年轻人在一起，懒人不会显年轻。 动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 这也是70年代那听的歌吧？ 是郭富城的歌吗？ 啊，对啊。 那这就属于经典永流传的范畴， 啊， 是不是？ 行吧。 哎呦，我还发现一校友呢。 啊，是吗？ 听人劝说，我们家孩子被传媒大学的新闻系录取了， 嗯， 毕业之后要是能给你们当个助理多好啊！他个儿高，1.85米呢。那恕我直言哈，您这个孩子非常优秀，但他一定到不了大城小事节目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制作人呢对身高有点敏感。 我都选你们仨都1.7米以上啊。 啊，那1.85米的这戳面前您体会体会呗。 明白了，你说季彤他们矮。 我没这意思啊，我非常尊重季彤老师。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如何觉得看起来显年轻，有什么办法哈，怎么能够看起来显年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新闻广播叫什么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下面跟大家说一个捕狼的故事。 啊，你来说说看。 北京市公交总队八沟站派出所的辅警王红年有一次坐地铁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狼，还是一色狼，正在侵害女乘客。王红年呢当场制止了这种不轨的行为，并且把犯罪嫌疑人扭送给了巡逻的民警。记者啊，在8月3号从北京公交警方了解到，目前嫌疑人孙某已经被刑拘了。时间还有倒回到8月1号早上7点多，这个八沟站派出所的辅警王红年在坐地铁上班的途中，发现有一个坐在对面的男子呢，他就故意挤靠身边的女青年啊，就一直挤人家，而且还用手触碰其手臂呀，大腿呀，想开个油啊。这个凭借着多年的警务工作经验，这个王红年特别沉着的应对。他呢拿出了手机，先暗中录像，咱保存一个证据，是不是？随后呢又对这个男子的不轨行为进行了制止。当列车到达郭公庄站之后，王红年也是当场询问了被侵害人李女士，在确认双方互不认识的情况下，王红年啊就是及时把嫌疑人扭送给了郭公庄站的派出所巡逻民警。你得看俩人是不是认识，万一人家是两口子，这就另当别论了。 嗨，这个肯定不是。 面对铁证，孙某要说也特年轻，今年刚刚30岁， 30岁就干这种事儿啊？ 哎呀，他也是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哈。当天就因为猥亵被依法给予了行政拘留的处罚， 哎， 也是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反正夏天，每年都会说类似这样的事件， 嗯 啊，其实我们觉得社会呢还是需要一些正义感，在生活当中遇见这样的，你像人家是辅警啊，不光是辅警，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小伙子，人家正义感也特别强， 是 遇见那种咸猪手是吧，啊，这赶紧就报警，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先理性的保存证据，然后赶紧扭送派出所。 路见不平先一声吼， 哦，一声 再拔刀相助，知道吗？ 对对对，作为女孩子也是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啊，是是是，所以我们觉得对于这种人哈，就真得里边好好的让他反省。 哎 啊，原来说过特别狠的话，说能不能让他们先化学阉割一下啊，当然这个也得给点机会，希望以后别再办这种违法的事情。 是是是，在这儿订正一下，我们河北发行的报纸是燕赵晚报， 啊， 没错没错。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的燕赵不准确， 哦， 但我们就是有时候说 习 惯 了啊， 就是当地人可能也 都这么说， 从俗了。 对， 但是呢，正确的读音应该是燕赵，燕山嘛， 啊，燕山， 对， 对。包括北京有很多的地名， 燕京啤酒是不是也要读燕呢？ 燕京啤酒的燕是 跟燕山有关系吗？ 是燕京的燕吗？是燕山的燕吗？ 就是燕子的燕吗？ 哦，那应该读燕京啤酒吧？ 燕京啤酒， 啊，对不对？ 嗯， 啊， 我没，你们这两天是不是老聊啤酒？ 哎，我们昨天早上有一档特别好的财经节目，聊了啤酒来着， 是吧？ 嗯， 行吧，反正我这对啤酒也不太了解哈，这不太熟。 您请我喝一喝，兴许就了解了呢。 我请您喝一喝 啊，不行吗？ 多少钱？ 那得看喝什么的。 糖油饼喝啤酒哪个便宜？ 哟，那可能还是糖油饼。 那还是吃糖油饼吧，这喝酒对身体不好。 哎，那首先那糖油饼也没请啊，是不是？ 啊，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说也没用。 爱的旋律说，运动加上心态的保持，保持一颗少女心、童心，这样就会显得更加的年轻。 哎，运动加心态还是非常的重要哈。来看看其他朋友，那个那时花开说了，我觉得啊，一个人千万别觉着自己老，如果总给自己这种心理暗示的话，那没准就会老得越来越快。高高兴兴每一天，才能让自己年轻漂亮。 没错， 心理暗示的作用其实也挺大的，是吧？ 嗯，老觉得自己年轻啊。 对，包括有些同学啊，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总觉得没自信，总觉得，哎呀，我这考试我不会怎么办，背不过怎么办。首先我觉得大家要放下这种包袱，认真的过好每一天， 要好好学习，到 好好学习。 对，临终的临考试。 别笑什么呀，我就是说啊，不要给自己负面的心理暗示。 但是这暗示有时候也分程度哈，你这上了班了还老觉得自己跟幼儿园似的耍小孩脾气，这就不是年轻了，这是巨婴了，是不是？ 啊，您说的是谁呀？ 我谁也不说，我就这么一说， 哦， 啊，是吧？ 你看，就是你遇到我这么着不耍小孩脾气， 嗯， 然后呢，把所有的工作都一肩扛的女主持人，是不是特别难得？ 是吧？ 刚才啊，我看杜尚给我们发了一条留言，说李凯作为我们节目的制作人哈，当领导太操心了， 嗯， 但是因为刚才放广告，我就没来及说， 嗯， 李凯老师操什么心呢？李凯老师把所有的担子都甩给我们了， 是吗？ 主要是我吗？ 是吗？ 那不然呢？你看我们的粉丝群， 啊，这倒也是， 谁来维护的？ 您可以发送入群两个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 哎，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当然，这冬日思雨也说了一特别年轻的事儿，说挖坑多的人吧，就是心智年轻加体态年轻， 是吗？ 对吧？ 是掉坑多的人还是挖坑多的人？ 掉坑得听声，声要是大沉闷，那就是体态不太轻盈， 那就属于心宽体盘型。 哎呀，行吧，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在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一道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轻轻贴 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如何看起来显年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这个韭菜炒香菜，这是一个年轻的朋友。 哟，这个什么味儿啊？ 应该比较窜吧， 我估计是 啊。说心情好就特别显年轻， 还是心态嘛。五零后阿姨说，面由心生，外表啊要给别人看，但是心里的心态好，就能够青春永驻，知足常乐。不要为一些琐事烦恼，永远保持着朝气，就特别显年轻。 没错， 那估计您也是一位特别显年轻的朋友。 老周说，简报，看来美哲真是少年老成啊。 是，我是心态老成啊，但是我这个面貌吧，嘿嘿嘿嘿。 笑起来真是，阿姨说的很对，你要不然还是抿嘴笑、阿姨是不让你抿嘴笑是吧？ 阿姨不让我抿嘴笑、什么阿姨呀、我妈。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从2021年11月1号开始呢，悬挂临时牌照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将不得上路行驶了。如今距离这个期限已经不到三个月了哈。临近晚饭饭点，七里庄首航生活广场周围停着不少电动自行车，其中很多都是带有保温箱的外卖车辆。这些车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橙色的临时牌，白牌的新国标车其实挺少的。在旁边的十字路口，记者观察了一下过往的电动自行车，上班族所骑的电动车不少已经换成了白牌，而外卖员所骑的车辆还是以临牌车居多。从车辆外形上看，临牌车的车架子普遍显得大一些，车速也比这个新国标的车快不少，有的甚至还发出了那种摩托车的轰鸣声， 呜呜呜呜呜，就大概这种吧。 我一猜你就要相声词模拟一下哈。 那您也学一个。 有一首儿歌叫《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然后路上再也不会堵车。 哎，就是你也看过是吧？ 看过，这 不是歌吗？ 听过 。一位小哥正在电动车上等着接单，他说：“我这车呀、还能骑仨月，到时候肯定得换呢，不然得挨罚了。”他的车是去年12月份买的，当时呢他对非机动车管理规定的也不是特熟悉，不知道临牌车到今年11月以后就不能上路了，又因为贪图便宜，你想那时候卖您肯定是便宜些， 是 这才买了一辆临牌车。 哎呀，那砸手里了。 不是，别着急啊，可以换啊。外卖员所骑的车辆呢基本上都是自己购买的，外卖公司也不统一提供哈。这次换车的行为呢也都是外卖员自行掌握时间，公司呢也没有限定哪天之前必须全部更换完毕， 也没有限定要买什么样的车辆。有的外卖员明知零牌车已经骑不了多长时间了，但是还是迟迟不愿意换车。相比于时速规定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的新国标车，超标的零牌车时速往往能达到40公里左右。 嗯 啊，通过调马力啊、解限速啊这些操作，速度甚至还有可能更高。 那这个安全隐患就太大了。 没错啊，车速快了，送餐道快了，给路上其他车辆带来的危险也越来越多。 嗯， 一位骑新国标车的女士说，希望过几个月之后外卖车的速度能慢一点，和这些车一起骑车呀真是有点害怕。 还真是， 外卖员大批量换车尚需时日，还有一些骑车代步的市民已经开始咨询换车的事宜了。 哎，问问。 哎，像大兴新源大街路侧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张女士正拿着手机给店主展示照片，询问照片里的电动自行车的回收价格，就是我们家这车您看看能收多少钱啊。 嗯， 他那车呀3年前买的，当时花了2000多块钱，因为不符合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上了个临时牌照。车主一看人照片，2000块钱买的，这样得了，我给您高高的300。 三百。 看到张女士跟你的表情是一样的啊，眼睛大大的，店主给解释了一下，说光从照片里看这辆车的状况并不是特别好，300块钱也只是个估价，具体价值多少您还得把车骑过来再看，兴许250也兴许350。 那还能不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呀？ 反正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电动车的门店最近都响应了这个新的处置方案，就提供了临牌车以旧换新的服务，但是换新的补贴价格普遍呢，说实话啊不得高。 嗯， 有的店呢只能开出200-300块钱，有高的也最多也就是700-800块钱，具体能补贴多少钱除了要根据旧车的车况，还要根据顾客买新车的原价而定。一位门店的服务员说买4000块钱左右的新车吧能给您补800多，但是您要是买3000块钱的车就只能给您补500。 这有点像那个大件家具回收 啊， 是吧，处理大件家具不有时候也这样， 换新车一样，你去 4S 店买车， 嗯， 您说我们买这车50万啊，那您这旧车值2000， 开出来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开始折价了， 啊、 是吧？ 反正是这样，有的店主也说最近一些顾客询价哈、啊，以旧换新，但是可能觉得补贴价格太低，真正换车的人其实不多。在店主看来，门店回收超标电动车能给一些补贴呢，已经不错了。 嗯 啊，旧车回收来实际上是说值不了多少钱，你说车价都不值钱。之前回收都是冲着电池去的， 嗯， 现在标准严格了，不敢随便改装电池了，回收回来之后也没多大用， 哎， 而且现在给出的回收价格已经算高了，等到临日子的时候您再换，价格可能还会更低， 嗯， 当然，题外话哈，反正我个人老认为这买的没有卖的精， 嗯， 是不是有点饥饿营销的意思也不知道。 是，咱说刚才很多这个顾客他其实都有以旧换新的需求， 哎， 因为人家还想骑这个车是吧？但是如果说这些车主不想再骑电动车、 嗯、 想直接把这个车给处理掉、 啊、 那又该怎么办呢？ 是， 记者也是做了一个调查，从这个天通苑北到裕民路、 嗯、 是王敏走了十几年的一个通行的路线，从这个电动自行车啊，也是骑电动自行车也是他几乎唯一的通勤交通工具。 哦，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交线路对他来说都特别的不合适， 嗯， 而单位附近停车费呢又特别的贵， 哎， 而且车位也不好找啊，最近几年又得先送孩子， 嗯， 所以骑电动自行车就成了他的最优选择。所以这十几年来啊，他是前前后后换了3次电动车， 嗯， 最早的一次呢是因为这个车被偷了，后来又因为车实在太旧了，所以王敏就直接把它扔在了楼下的拐角。哎呦，这扔了吧连收破烂的都不要。那其实像王敏这样直接把不要的旧车遗弃在犄角旮旯的车主还特别的多。 你瞧瞧， 记者呢做了一个调查，在车道沟南里社区看到啊，好几栋楼的楼门两侧都堆放着废弃的电动自行车啊，电动三轮车啊，当然也有普通的自行车。那好几辆车落在一块儿、 嗯、 有的压根儿那个车轮都不见了。 嗯， 也不知道这个辐条是不是去做羊肉串去了。 哦，这你还懂呢。 这不是您教我的吗？ 啊，这个现在没 有 了，早年间有。 有的呀， 嗯， 就是压根儿没了那车座。 哎呦呵， 那估计里面那棉丝也没了啊。 呵，你懂得真多呀、哎。 是不是？是不是啊？ 哎呀， 这个坐半年多大人小事，我发生了一些蜕变，有没有朋友们？ 蜕到70后了。 就是跟您拉齐嘛。 啊，对对对， 向您看齐， 长得越来越跟我们这个年龄段一样了。 那倒真没有。人家附近的居民啊也说，哎呦，以前我还真没注意，这车好像堆起来已经好几年了吧，没人管呀，那可不就越堆越多吗？ 嗯， 在小区遛弯的居民也想不起来这儿是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旧车的垃圾站。他还记得早几年社区也曾经组织过一些活动，比如说旧车换礼物，当时就清理过一批自行车。这个电动车啊，大多数都是年轻人骑，你要卖吧还真卖不上价，估计年轻人就懒得费那功夫了，直接往这儿一扔。在金四季购物中心东侧的免费自行车停放区域，也有两辆明显被废弃的电动自行车是直接堆在了最南边栏杆旁边哈。有辆车上呢还加了一把链子锁，但这个车座啊也已经没有了。而另外一辆车的显示屏幕呢是被卸了下来。 不是，自行车还有显示屏呢？ 人家不是说是电动自行车吗？你现在好多电动自行车坐那外观 啊， 都有点像那个 摩托车 是吧？可能也配了一屏幕。人家说啊，这个现在其实偷车的人已经少了，估计卖废品的都懒得费这个功夫。 嗨， 一个这个工作人员说呢，这几辆车已经停在这儿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一直都没人开走。那管理员估计得多等一些时间，确认没人要，才能把它给彻底清理走。那对于这种比如说僵尸车的认定还有清理等等问题，有一位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以前社区也曾开展过对清理僵尸自行车的相关工作，发通知的时候没人来领。等这个车要真的被这个部门相关部门清走之后，反倒有居民不干了，上门我要说法，我车呢，我只是不骑是吧， 总有 你不能跟我拿走， 总有一些这样的人。 所以这次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清理啊，也是北京市大范围的一个行为，也希望届时能够有一个明确的工作方案包括流程，让这项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也避免清理过程当中发生这种咱刚才说的不必要的纠纷。 说实话啊，这二十年前我们那时候刚入台做新闻的时候，楼道里边堆那自行车的时候就存在这问题。你说清理它吧，问谁啊，谁的谁的没人认。你只要是把那车搬出楼道，我们家车呢， 我们家车呢，我要卖铁还能卖俩钱呢。 哎呀，所以这个也是需要管理者的一定智慧。就是怎么能够让他这个东西吧，比如说你公示一段时间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就是真的就像刚才美哲说的，你要不然做个变通，比如说你卖车之后送一盒鸡蛋。 有点小礼品， 小礼品是吧？ 大家心态上能够接受。 哎，为了这个鸡蛋，怎么也得能说一下这车是我的。 尤其是对李凯老师这样的人啊，特别会过日子的。 反正这就是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小的一些，怎么说，不能算是技巧， 这算是工作的智慧。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怎么着能够显年轻，如何看起来显年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冬日思雨问说：“今天的话题是不是美哲选的呀？”其实还真不是，是李凯老师定。李凯老师啊就特别想聊一聊这个话题，给自己一点参考嘛。 谁说这活都是甩给你们干的，这些活不是我干的吗？ 那这种这么重要的工作当然得交给制作人了。 我们这节目好像就没有不重要的工作。 这倒也是。 别人说，哎呀，听你们的节目就看着显年轻。 哎，谢谢您 啊俗话说笑一笑，这是笑一笑十年少，一边听一边笑。哎呀，你想这节目听下来我得年轻多少啊，都快成幼儿园大班了哈。我认为活得充实，天天有事儿干，时间就过得特别快又开心，一开心就乐呵，这不是看起来就年轻了吗？ 我觉得过得充实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有的时候吧，像咱们那个工作平常特别繁忙，好不容易有几天假期，有的时候反而觉得心里有点空落落的感觉，不知道做什么好。我觉得大家不妨在业余时间给自己培养一项小小的爱好，比如说养个花啊，养个鱼啊，或者做个饭呀，学个烘焙呀，反正有事儿干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但是这个事儿吧得常干常新。某些烘焙半年一回的那个也就这么回事儿。 你看看你原来对我的固有印象是一年一回，我这不是用实际行动打动了您，让您对我的想法发生了改观吗？ 半年一回中间做砸了一回。 没有，后来抢救成功了。 没看见照片啊？ 我不是发到群里了吗？ 无图无真相，谁看见了？ 有，到时候下节目就给您看看， 是吧？8398说如何看起来年轻啊？ 心态好人就不老。 哎 啊，北京葫芦侠也说，多接触小孩子，永葆童心就显年轻。 哎，比如说幼儿园的老师，每天和很多小朋友打交道，是不是心态上也会特别乐呵，很乐观？ 孩子听话就挺乐呵，要是孩子特别调皮，左一个右一个，那确实看有些老师再喜欢孩子，有的时候个别时段啊，也会有焦头烂额那样的感觉。 当然，照顾小朋友肯定也需要一些技巧和智慧，尤其是对于专业的幼儿园老师来说哈，人家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嘛，是吧？3971说。哎呦，我觉得看起来年轻，那必须得多运动。自打我老公开始健身之后，哎呀，过了一段时间，真的从一大胖墩儿，哎呦，不知道您老公听不听节目， 嗨， 变成了小白脸儿。 嚯， 您这个形容词，哎呀， 俩好像都不太好听哈。 哎呀，我就是从来没想到吧，他还能恢复到谈恋爱时候的状态。 你瞧瞧， 但是啊，最关键的。运动真的是能让人保持年轻。 把这段掐下来，掐下来，然后接下来给自己老公听一段。 那不能、 啊，为什么这都是夸自己老公的词儿啊？ 啊，大胖墩儿，小白脸儿、啊， 不是这个。 您要是喜欢，下回我这么夸您。 这个是这样哈、啊，就是您得听意思，领会精神， 是 不是？ 人家这个是可能是带一点娇嗔 啊，爱称， 爱称，昵称 啊。领头羊说，首先得心态好， 哎， 要有6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 嗯， 大事儿小事儿啊，别往心里搁， 嗯。 其次呢，说话呢随意一些，要幽默啊，不要一天到晚都一本正经的，要放松， 嗯， 一本正经说话有时候累得慌。 哦，所以您从来都说话不正经。 谁说的？ 你不是说吗？一本正经多累的慌、啊。 就是个别分场合嘛，对不对、 嗯？ 上节目我们还是非常一本正经的。 哦，是吗？希望您能做到啊。 这不是一直是这样吗？ 行行行 啊， 您说是就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如何看起来显年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跟孩子一块打交道，有的时候不光是要年轻，还得有一定的威严， 哦、 对吧？但是呢，你也分情况。你像双减政策发布哈，就是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培个数学语不是培训个数学语文呐、 啊、 英语啊、物理化学呀、啊，这都不行。但是正值暑假，有学科补习班呢，还真转移阵地， 去哪儿了？ 开进咖啡厅了 啊！ 而且我跟您说，这个细节讲起来吧，还特别有意思。 哦、嗯，您说说。 昨天早上起9点呢，记者来到了平谷区华联购物中心一楼的一家连锁咖啡厅里边。早上起9点，清静凉爽，仅有一张长桌旁边坐满了学生，另外3张散桌首尾拼在一块儿，就是一张桌子拼一块儿，拼一下桌啊。 嗯， 同样也成了孩子们的课桌。12个孩子都戴着口罩，埋头啊，奋笔疾书， 已经开始上课了。 旁边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坐在旁边哈、啊，拿一手机，拿一手机跟那儿低声讲解。你听这个词儿都特别熟 啊。 这张卷子大家都做完了吧？下边我开始讲解啊。第一题，这绝对是个送分题呀、啊。 某某 啊， 你说一下选什么呀？ 没辙，你看你这送分题拿着分了吗？ 拿着了。 时不时的，这位女老师呢还站起来巡视一圈。 嗯， 记者这才发现，每个孩子呀都带一手机 哦， 然后呢打开微信群的视频聊天功能，有什么疑难问题可以随时在群里边发问，并且通过耳机收听老师的讲解。 哎，那我就挺纳闷的，你说这个老师和孩子不是都在一块儿吗？为啥还要用微信的方式来讲啊？ 这不是咖啡馆吗？ 哦， 咖啡馆那是公共场所，不宜大声说话。我们老师就通过微信视频通话，放低音量，每位学生呢戴着耳机呢能听清楚。 嗨，那您就干脆别去了呗。 不是，这个特别想起来，想当年没疫情的时候去国外旅游啊，人家咱们北京原来旅游就能拿一小喇叭，来往前面走啊，前面是太和殿，就是国外旅游他会发你一小耳机 啊， 就跟那个播话机一样啊，然后呢你戴着耳机，导游在前面讲，就是只有你们团员，就是这个参加旅游团的这波人听得见、 哦、 啊，也算是降低声音那种办法啊、 嗯。 反正这回呢，人家用这招呢，也是在公共场合降低音量，那么每位学生能听清楚。这堂课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10点之后，这咖啡厅不是就人家正像年轻这样的美哲10点啊，他还没起呢，11点以后他才起，10点多有比他早起的就来喝咖啡了，是吧？有3、4岁孩子也在桌子旁边绕绕圈，这位老师又开始冲着手机。厉声提醒，就是特别严厉，冲着手机提醒、 嗯、 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啊，千万不能分心。上次我讲课的时候，周围好几个人围观拍照，这批学生可淡定了，连眼睛都不抬，一点都没受打扰、啊、 那还挺难的呢、 对吧？你们也得好好专心啊。趁老师出去接电话，记者一看这得空了， 跟旁边一位学生就聊起来了。哎，别看了，别看了。男孩说呀、啊，他开学之后要上高二了，平时呢英语就成绩比较差，所以呢父母为他报了一个暑假的补习班，开个小灶。当记者问这位老师是不是他们学校的任课老师的时候呢，这位高二的学生也没回答。 对不起，这个问题我不方便回答。 咖啡厅的工作人员跟记者说，说孩子们从早上起8:30就来这儿了，挺辛苦的。 那还真是 啊，从7月份补习班就在我们店里边开张了，隔天一次啊，上午下午都开班。那位老师说呀，说他们找不着正规的教室开课，所以呢借用咖啡厅的地儿，说我们工作日消费者也不多，所以我们也就默许他们干这活了。 哎，不知道他们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点点东西啊， 点杯咖啡啊， 啊， 那 要么白用人家的桌吗？ 反正人家也就默许了呗。 嗯 啊，把补习班开进咖啡厅是否和最近的双减政策有关？面对记者的提问呢，这位老师也没有正面回答。这位老师说，我不在学校工作啊，所以不太清楚上面的政策。家长请我给孩子们补习，我正好也有时间，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他是这么说的。 嗯， 上午10:30课程结束，孩子们收拾好文具纷纷离开了，另一波学生已经开始在旁边等候了，老师又迅速投入到上午的第二堂课。 哎呀， 所以这个双减啊，咱们这个有政策，既然有政策，咱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是的， 对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让孩子们过一个快乐轻松的假期。 嗯， 当然了，孩子的学习还是不能放松的。 是，其实作为家长的话，可以自己在家，比如说看看孩子，利用这个暑假对自己之前学的知识进行一个查漏补缺哈，不一定非通过这种补习班的形式去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课外的压力。 哎，那个 怎么了？ 高二的数学你会吗？ 高二的数学呀、啊，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 啊 ，sin 30° 等于1/2， 啊 ，sin 60° 等于2/(3)， 根号三等于多少？ 根号三等于1.732。 哎呀呵，那天特意拿了一本根号的书啊，恶补了一下是吧？ 没有没有、 啊， 这个就是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 嗯，行吧。晚上我跟您说，现在孩子的课业啊，确实挺难啊。像我们家的孩子上1年级，我都开始头疼。 是吧？你都看不懂那课本了哈。 啊、有些词儿确实不太熟。 比如说呢？ 记不得了。 那是看来是真没看懂。 所以我们觉得啊，孩子开心做这个放松过暑假，另外学习的这件事情还是在课堂上边全社会多努力啊，当然这可能是真是一个全社会的事儿、 嗯。对，你比如说旭道就说了，说其实作为家长也挺难的，你说上一天班回家之后哪有时间呢、 嗯、 就算有时间，可能就像李凯老师说的，你这个课标一直都在改、 嗯、 我们也没能力也不敢瞎辅导啊。 哎，所以有的时候呢、 嗯、 也是希望老师啊在课堂上面就是正学校上课那40分钟里边 效率能高一些、 哎、多讲的透一些哈。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 哎，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看起来显年轻哈。 嗯， 然后红果又说了，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就显年轻。 是没错啊。无名8059说，我觉得保持积极的心态，保持微笑，多和年轻人接触，减少代沟。哎，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李凯老师也这么做的哈。 嗯、是吗？ 一个70后，然后非得找我们90后天天聊天、 啊、我哪儿天天聊天啊我？ 咱上节目也算聊天 啊，行 吧 行吧、 嗯， 反正总之啊，这个心态得好， 没错 对吧？ 嗯。 另外呢，就是各个年龄段，说白了啊，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美好。 嗯。 这是一位前辈跟我说的， 是 吧？ 那您说说这个到50岁这个阶段 还没到呢。 是吗？也没2年了嘛、 啊， 约等于嘛。 你耳机掉了，你知道吧？ 啊，那40岁的美好是什么呀？ 就是每个年30而立，40不惑嘛。 那是啊，50呢？ 40获的还挺多的 啊，现在还挺获的哈，霍、啊、霍。 什么叫霍？不霍啊？但是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然后我们见的也跟过去古人不太一样了。 嗯 啊，确实，你说孩子这教育怎么这么费劲呢？ 嗯。 也挺疑惑的，是不是？ 嗯 嗯， 没事儿，那个回家好好跟孩子沟通沟通 啊， 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行吧，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最后我们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啊，如何让大家显得年轻。 嗯， 纳进我心直接拍来一张照片，穿国安队队服显年轻。 哎， 哎 呦，你看人家那个头像，是不是也是那个国安队的队标？ 嗯 嗯，一看就是国安球迷哈， 是吧？这个您有年票吗？ 什么年票啊？公园不是 公园年票， 那个看球年票是吧？ 啊， 因为我不是球迷， 对 足球真不太懂。 是是是是， 您看我这都说出公园年票了，这一看就不太懂。 老年人嘛，都是喜欢逛公园，有公园年票。 我原来还真办过公园年票， 是吧？ 后来就再也不办了， 哦， 因为真的就是想不起来去，嗨 啊，想不起来去。 然后这一串字母得怎么念？这个 我看看，我看看， 凯瑟琳是吧 ？Catherine 啊，蔡 蔡 是吧？一位姓蔡的朋友说最喜欢听美哲和李凯的主持， 哎呦，谢谢， 幽默又风趣， 谢谢谢谢 谢谢您哈， 嗯。 反正 突然那个空气安静了，为什么呀？ 就是在想谁把自己的痛苦建立在别人的快乐之上。 那显然是我把自己的痛苦建立在，不是，显然是你把我的痛苦建立在你的快乐之上。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怎么样显得年轻？ 快乐大哥说，适当锻炼，平常多做好事儿，不要大吃大喝，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人就不容易老。哟，你可千万别做坏事儿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呀？ 做坏事之后，你是不是害怕？你是不是提心吊胆， 胆战心惊的？ 胆战心惊的啊，天天战战兢兢的，那就容易发愁啊，发愁就容易老。 哦，人过去说这个发愁容易，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发愁容易老啊？你喝过醋吗？ 吃过醋 哈、啊， 但没喝过醋。 哎呀，你吃醋吃了几回啊？ 反正吃了几坛子吧。 为什么事儿啊？吃那么多醋？ 这不方便分享。 据说喝醋容易老脸， 为什么呀？ 你想啊，这酸的、 哦、我知道皱成一团了， 就是你酸 是吧？ 你想你喝一口酸的东西，你那个表情啊、脸上边那种各种皱纹都会凑在一块儿。 这一看您就有经验。 我小的时候啊，真的 特别喜欢吃醋， 爱吃饺子、 哦。 然后我们家那个小碟儿呢，盛一小碟儿醋的时候，小孩嘛就觉得很神奇，来尝一口，然后结果、 哦、 哎呀，好酸呐！ 你包括现在很多就是爸爸妈妈逗小孩会拿那个筷子蘸柠檬水给小朋友舔一下。 那不是白酒吗？ 啊，我没看过，我看过那个吃柠檬的，然后酸的小朋友觉得、 哦、 啊不行了。 反正这个千万别给孩子蘸酒哈、 嗯、 特别危险。 是。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何看起来显年轻。其实一年轻的是一种心态，年轻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新的这个环境下哈，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让自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就一定会显年轻。 没错。 当然了，听我们节目也应该能够特别开心。 希望带给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没错。 平平安安，幸幸福福。 呵，一套一套的，没过年呢。 给您拜个早年。 明天还是我们俩哈、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新闻2021，明儿 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儿，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佛手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儿，青花瓷罐跟着卖药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的。